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，一个忘了时间的钟没有办法再告诉人们现在几点了，却把自己定格在了永恒的某一刻。时间这个东西呢，每个24小时就会进行一次更迭和重复，在最后那个循环到来之前，没有人会知道自己会经历多少个，但是总有一些特别的东西重复，对于一个人来说有着跟别人不一样的意义。于是呢，那个每天都会出现的时间也多了一个被记住的理由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来听梁静茹《爱的代价》，明天见。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？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，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，看世事无常，看沧桑变化。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，是永远都难忘的啊！所有真心的、痴心的话，永在我心中，虽然你没有他。走吧，走吧，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。走吧。走吧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。走吧，走吧，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。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 地图上没有坐标。